不知道啊如何啊学菩萨道。此地也是如此。这个如菩萨成者已经发菩提心，他已经发菩提心，已经发了心呢，对于这个修菩萨道啊还有疑惑啊，还不能够了解啊，应当怎么个修法啊。佛是对这种末法时的对这种人说的啊，这个是楞严经的当机者啊，就是末法的时候，像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啊，这是学楞严的当机者啊。所以你们同学当中有不少发心学楞严的，哎，你们想想你们是不是已经入菩萨尘了啊，是不是发心修无上道啊。果然你们都发了菩提心，都修无上道，那楞严经啊正对你的根性啊，正对己啊。那么你学起来呢就化喜充满啊，不会感觉到很苦，不会感觉到很难，不会感觉到枯燥无味啊，学得很自在啊。这个经是大乘，也是了义经典啊。那么换句话，把他这个修学的资格在此地显示出来啊，他是发菩提心修菩萨道的人在修学啊，所以发心重要啊。啊，我们在讲习当中啊，是一再提醒诸位心重要。要建立信心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有两句话说得很好：信心清净，得生实相。你们能懂得这两句话的意思吗？生实相是什么？生实相在净土法门里面来讲，就是正理一心不乱。在禅宗里面讲是明心见性，啊，在华严境界里面讲就是正如一真法性。你看看多重要啊！他怎么证得的？信心清净。所以大经大论上才说啊，信为道源功德母啊，啊，这个字好难好难啊！你要不信怎么会有成就啊？那么既然具备了这个条件了，现在要求上道。求无上道是何方便门亦得成就啊，八万四千法门都是方便门啊。那么我们要从哪一种方便门里面来修比较容易成就这个法门呢？对机就容易，不对机就难啊。这是文殊菩萨啊选择法门的意思前面经文有三句话，是各 寻圆通，与无缘根日皆相悖啊，有这么几句话。这个几句话意思，如果你选择这个法门很对自己的根基啊，这个修学非常的快速。如果选的这个法门呢和自己的根性不对啊，那就困难重重，这个日皆相悖呀，就是得到这个完全相应了，一天就成就。如果选择不相应，不相应了，一个二生起劫也不能成就啊。他是用这个来比喻啊。我们在讲堂的时候也这个话也说过很多遍啊，成就的确是一生的事情啊，碰对了，碰对了就成就了，碰不对呢，那这一生又空过了啊。像往年我答复这个南极妇所问的问题啊，南极妇给我提个问题说，佛所讲的这个成佛要三大生起劫，这个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我就给他答复一真一假。你选择这个法门不契机，那就是三大分契机啊。啊，三大分契机不是一定三大分契机。如果说一定三大分契机，我给诸位说，你们大家早成佛。为什么呢？你们过去是不止经过三大分契机了。那为什么你们今天还做生死三佛呢？所以三大生起劫不是个定数啊，假如你这个机缘凑巧一下碰上了，那你一生就成就了，不比三大生起劫。那么我跟他讲，哪几个条件凑合起来呢？经上讲的善根福德因缘，这三点具足就成就。可是这个三点在一生当中一条不缺太难了。真是千万人当中找一个都找不着。什么叫善根？啊，最简单的讲法，善根就是信心、理解，这是善根。我能够信得过，我对于佛法的意思真正能够听得懂，能够体会得到啊，不会错解这个意思，很正确的理解啊，又能够相信，这是善根啊。什么叫福德呢？福德是能够依教修行，精进不退，这是福德啊！啊，福德不是说你有钱，你在社会上有地位，啊，不是说的，那是世间的福报。啊，佛法里面讲这个福德，就是你真正肯依教修行， 萨精进不退，这是有福。啊，那么因缘就是呢，你碰到个好老师，啊，碰到一个明白人，他给你指路，啊，你对这个指路的人信得过，啊，肯依照这个方法去做，他好快成就啊。啊，就是你有善根，你也有福德，你呀、啊、遇到一个不通的人给你指路，啊，那你也可惜了吧？你很认真修，结果修一条错误的道，那不是一个正路，啊，不是你不肯走啊，不是你不相信啊，指路的人指错。啊，你也不肯信啊！真遇到善知识，这个因缘具足了，你自己不相信啊，或者自己不肯做，那这是你自己什么少善根少福德啊！所以这个三条呀，在一生当中具足太难太难。那么这是蓝继父听我这一说，他也相信，啊，太明白这个道理，啊，那么善根获得因缘，因缘要具足什么样的因缘？啊，我们讲善根，啊，这是我们的真善缘。善知识起码啊，要给我们把理论讲清楚啊，方法讲明白啊，境界也得要事先的清清楚楚。所以一个善知识他的能力就是他能够告诉你理论方法境界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如果他不是一个过来人，纵然呢，哎，他能把这个理论方法了，别人这么说的吗，也跟你说一点境界，他说不出来啊，境界是他自己一定要走过这个路才行啊！啊，古德所谓的说，欲知山下路，须问过来人。啊，他走过这条路嘛，这条路上这情况，他心里就知道。他要没有走过，他怎么能说得出来？啊，所以因缘里面就是包括着。正确的理论方法境界啊，我们能信能解，能够依教奉行啊，这种修学一生决定成就啊，不必等到来生啊，哪里要什么三大生期间呢？那么我们晓得啊，就是楞严会上这个当机者所具备的条件啊，注意记住这八个字，入菩萨尘修无上道，这八个字很重要啊，入菩萨尘，我们受了菩萨戒了，我已经入了菩萨尘了，这行不行呢？不行《楞严》跟《金刚经》啊，是一类，是一样的境界， 金刚经上佛讲了几句话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那么你还是要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你没入菩萨城啊，没有啊，没入菩萨城求无上道那是不可得的，一定得不到。啊，你没上路嘛，啊，好比你开这驾了个车，你要到高雄去，你走这个高速公路，啊，你没上到高速公路，你怎么会到达？菩萨要破四相啊。破了四相就入菩萨城啊。佛灭度以后娑婆世界众生具备这个条件，才是楞严经的当机的啊，当机咒啊，最适合于他修了。不是这个根性怎么样，他培养这个根性啊，所以这个大经熏修，我们在华严里面跟诸位讲四种重里面呢，这是戒缘重啊，戒缘重啊，利益是在熏修啊，这个熏修熏的时间久了就会变成当机咒啊，熏久了什么，把那个烦恼习气都熏掉了啊，这就成功了。那么在经上，佛他自己不给我们指出哪一个法门好，反而叫文殊菩萨带我们来选择。这个里面呢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，如果从果位上说，法法平等，无法选择啊，也没有选择的必要。那么此地选择完全是为初修，文殊菩萨初学人的导师，这一点希望大家要特别留意。我们在华严会上所看到的啊，从表话上讲，文殊菩萨智慧第一，善财童子学佛跟谁学的，就是跟文殊菩萨。所以初学的人要最好的老师，为什么呢？第一个指路的人，第一个指方向的人，这个人关系你一生成功失败。 啊，往后修学碰到一个不高明的也没关系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有长处，我们学他长处，学他的短处嘛。啊，可是初学的人必须要最好的老师来指导。啊，你像这个譬如啊，过去啊，这个慈光讲座啊，大专讲座里面，大专讲座里面最基本的课程，专对初学人讲的，就是这个十四讲。啊，十四讲这门课程啊，李老师自己讲。啊，除这个之外，他排的啊有信心，啊有白话明门论，啊有弥陀经，有普贤菩萨行愿品，叫他的学生去讲，叫别人去讲。这个意思就是最高是高明的那个高手叫最基本的东西啊，叫初学的东西。啊，华严经里面做实现的文殊菩萨为初学人的老师，实现为老师啊。你看到初住以上啊，初住就是德云比丘的啊，从此以后都是别人教了啊。这个我们也晓得啊，不晓得这个道理，那就没有办法求学啊。所以今天办佛学院，办佛学院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啊。佛学院都是初学的人，到哪里去找一个大智慧的人来教你啊，来给这些人奠定树深而深厚的基础。到哪里去找这个人？那么我们这些年来常常提倡的一门深入啊，也在最近呢啊才刚刚进入这个理想啊。我们寒暑假大专讲座我们就一门深入啊，我们一次讲座就学一部经啊。同学们在这个地方七天或者是十天，他心无二用，完全专一啊。他要喜欢学很多的经的，别的地方也办佛学讲座都请了很多老师去教的，他都可以到那里去啊。他要觉得功课太多了应付不了，最好学一样，那就到我们图书馆来，我们图书馆来只卖一样，是不是啊？没有第二样的啊。那么我看他们学习的情绪也很好啊，他们这个心得写的也都不错啊，觉得这种修学法的事有收益啊。如果更有受用怎么样的事，年年都是这一门课啊。比如我们认识这个讲这个六祖坛经啊，去年这个讲座里就讲六祖坛经啊，那么今年讲座是再讲六祖坛经啊，明年讲座还讲六祖坛经啊。可是这种讲法给诸说用录影带不行，录影带是那遍遍都一样嘛，那不行。如果我来讲着讲他的讲呢，那就一次一次不一样，那就遍遍不相同 啊，所以录音带只能用一次，你就晓得它这个功效是有限的啊。如果我在讲堂来讲的时候，边边不一样啊。那么楞严经我们也讲了很多遍啊，还有很完整的这过去的录音带啊，那个前最近这个往生的乌居士家里面，他家里留保留着我一部、啊、完整的楞严经录音带啊，是在念有念佛团讲啊。另外还有一部弥陀经疏钞，他也保留一个完整的带。那么这种袋子只是那个时候的境界啊，啊，所以听个一遍两遍，啊，三遍四遍，再听多了你就不想听了，啊，可是你在讲堂听我讲就是遍遍不想通，啊，所以讲座里的确可以。啊，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就讲一部经，啊，那个是不一样了，效果就不相同了。啊，所以这是第一个意思，文殊菩萨是为初级的指导老师，啊，有这个意思的。那么第二个意思呢，在表法上说。文殊菩萨表根本智，谁的根本智呢？是我们自己的根本智啊，这个也晓得啊。你像这个《华严经》里面啊，它就是这个意思啊，而是以五十三位善知识啊代表厚德的啊，文殊菩萨代表根本智。啊，可是诸位必须要晓得，没有根本之，决定没有后尘。啊，好像树木一样，没根没本，哪来的枝叶？是不可能。啊，所以一定是先有根本之，而后才有后尘。那、由此可知啊，这个修学根本之的重要。啊，根本之从什么地方现前？一心不乱的这些心啊，所以说我们是用二心，你就把你自己的根本智障碍了啊。如果你真正要学佛，无论在什么境缘里面，不能用二心。这是你想真正想学，想在这一生成就，哎，不能有二心啊！你要说我要是应付这个事情，我不用这心不行，那你变成佛吗？啊，你做六道生死凡夫可以吗？你如果想成佛，那就决定不行。啊，那么这个道理你能不能懂体会？你能不能相信？啊，你也不相信，你也体会不到，善根不足啊。哎，这个意思我能体会得到，我也相信，可是境界现前我忍不住，那是你没有福德。我们如果是一生当中要成就，那只有这个方法吗？啊，不是说一生当中不能成就，一生当中确实能成就。啊，问题就是这个理论方法你懂不懂？啊，这个境界你明不明白？啊，大致上学佛初学是逆境里头磨练。啊，样样都不顺心，都不如意， 你在这个里头不起成慧心啊，在这个里头去修你的平等心啊，到你平等心现前的时候，你福报来了。这个福报是叫称心的福报啊，这个不是修来的啊，这是你真如本性里面的福报。这个万德万能现前，现前什么呢？你不能有落的时候，不能有喜欢心啊，一有喜欢心呢又堕落了，那你又是二心啊。佛门里的两个人代表啊，须菩提尊者代表是苦心初学的啊，善财童子代表的是这个大乘菩萨啊，样样都顺利，没有一样不称心，没有一桩事情不如意的，在这个里面修复中心啊，这样才功德圆满呐、才能够成就啊。啊，我们要不晓得这个道理，初学的过程，哎呀，这个又是利益，那个又是障碍，啊，这又不如意，心里面一天到晚起烦恼，那是什么？那就是着了魔了，着魔了。魔是什么呢？自己心里面呢，起了妄念，这就是魔啊。啊，外面境界，心随着外面境界转。就叫做着魔啊，心要不为外头境界转，在境界里如如不动，外境就是佛，所以外面境界没有佛魔，外面境界平等着，佛与魔是自心变现的啊，一念心动了，外境就是魔，一念心清净了，外境就是佛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觉悟了境界都是佛啊。所以大经里面讲啊，你成佛的楞严经讲也是这么说吗？啊，到你成佛的时候，你看到一切一这个尽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同真正觉。啊，没有一个不是佛。你心一念迷了，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都变成魔王，都变成魔王。佛在哪里修？佛在心地上修啊！啊，昨天我们讲华严，指出两个重点呢、要拓法，就是依照这个理论方法。啊，真正修行要依人啊，要依靠这些人事关系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地方才能磨练你自己啊。你摆脱了这个境界，到哪去修？没有地方修了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境界的起心动念啊，只看到别人是非长短，那就是我们天天在照魔啊，在魔王掌心里头打转，没法子跳出啊。啊，还自以为高明，那更糟糕。啊，六祖大师说得很好啊，若真修道人啊，不见他人过，别人没有过失，过失都是自己心之身啊。刚才外境是平等的，外境是本来是一真法界啊，一见别人过失呢，就把一真法界变为十法界，变为无量法界。谁变的？自己那个一念分别心变的，把一真转变了啊。所以你自己心一念清净心呢，哎，这个无量无边那个十法界又变成一真法界了啊。 境随心转啊。所以跟前面讲，若能转进则通如来啊，你就成佛了啊。你要被境所转呢，你是生死凡夫，可怜悯的啊。那么文殊菩萨怎么个选法啊？这是底下一段经文啊，下一次啊我们来细细的研究啊，这都是关系我们自己用功，关系我们自己修正。